故乡，年年梨花放，染白了山岗，我的小村庄。妈妈坐在梨树下，纺车嗡响。我爬上梨树枝，闻那梨花香。摇摇洁白的树枝，花云满天飞扬，落在妈妈头上，飘在纺车上。给我幸福的故乡，永生难忘，永生永世我不忘。梨花又开放，找到了我的梦，我一腔衷肠。小村一切都依然，树下空荡荡荡。开满梨花的树下，纺车不再响。摇摇洁白树枝，花云满天飞扬，两行滚滚泪水留在树下。给我血肉的故乡，永生难忘，永生永世我不能忘。摇摇洁白的树枝，花云满天飞扬，两行滚滚泪水留在树下。给我血肉的故乡，永生难忘，永生永世我不能忘，永生永世我不能忘。